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5-6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还是跟大家关注一组由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的通知。北京市气象台2018年4月13日16时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预计14号白天本市将有5-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8级左右，局地呢伴有扬沙，请您注意防范。再给大家播报一遍，2018年4月13号16点30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预计14号白天本市将有5-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8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请您注意防范。那么关于今天的节目，还是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高开低走、蓝筹股集体回调，另外呢也会关注到央行连续第4天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另外也会跟大家关注到个人税延养老险5月1号起试点。那么在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那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中美大都会的寿险总监张丽一起来聊一聊保险业的新伙伴互联网保险。那最后的财富四人定制单元当中，我也会继续跟大家进行案例的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沪指高开低走，蓝筹股集体回调。今天呢，沪指高开低走，跌幅不断的扩大，白马股、蓝筹股表现疲软，创指呢也一路下行，小幅收跌。 A 股集体高开低走，煤炭板块午后有所拉升，领涨两市。截止收盘，沪指跌 0.66%， 报3159.05点，深指跌 0.37%， 报10687.02点，创业板指跌 0.13%， 报1824.59点。板块方面，煤炭开采、国产软件、计算机应用等板块涨幅居前， 海南、黄金、知识产权保护等板块跌幅居前。继续来关注资讯，来关注外汇。今天呢，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跌64点，报6.2898。那不少的市场人士认为，在人民币基本面依然稳健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扰动主要表现在短期市场情绪方面。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的关键影响因素仍是美元。尽管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波动可能加大，但基于美元指数年内大概率震荡的一致预期，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升，双向波动的大格局并未改变。我们再来关注央行方面，到今天央行连续第四日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央行公告称，受税期等因素的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今天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那么今天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上实现资金零回笼零投放，那本周累计净回笼1000亿元。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今日央行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描述是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而此前呢连续三天的表述都只是处于较高水平，所以导致下降的因素主要就是缴税。再来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昨天确定发展互联网加医疗健康措施，抗癌药进口零关税政策也由此出台。那么会议指出，从5月1号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另外呢，海关总署今天也发布消息称，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75万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呢，出口3.54万亿元，增长7.4%，进口3.21万亿元，增长11.7%，贸易顺差3261.8亿元，收窄21.8%。那具体来看，铁矿砂进口量微减。原油、大豆等商品的进口量增加，进口均价涨跌互现。那下面呢是个热点，那也就是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我们简称个人税延养老险，5月1号起试点。那据透露，首轮试点城市为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期限是暂定1年。那么试点期间的产品由保险公司开发，试点结束后，有序扩大参与的金融机构和产品范围，将公募基金等产品纳入个人商业养老账户投资范围。也就是说，未来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等金融机构将同台竞技，携手分羹这一庞大的市场。那么个人税延养老险试点究竟能给投保人攒下多少钱，省下多少税？举个例子，如果一位客户在年满40岁后，每个月都将延税的250元用于购买这种产品，那么理想的情况下，到客户60周岁的时候，可以积累金额为10万元，同时节省税收约9万元。再来关注一组摇号的消息，继摇号买车之后，摇号买房也有可能在北京大面积实施。虽然呢，官方并未对此正式回应，但知情人士透露，之前网传的摇号细则只是讨论稿，正式办法还未确定。那么多位业界人士也认为，限净房摇号将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或向无房、刚需家庭倾斜。那专家就分析啊，如果继共有产权房之后，限净房也由政府统一摇号，这将彻底切断买房鄙视链，令购房者呢处于更加公平的购房环境当中，无疑是利好。但是呢，同时专家也指出了，摇号也可能只能治标不治本，很可能会增加一些非理性的排队数量，对市场成交并没有任何影响。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快讯，四川双马一季度预盈利9700万到9900万， ST 云网虚假陈述案遭161名股东索赔，博士眼镜被九鼎系减持 1%，山东地矿无法在规定期内披露业绩快报，中兵红箭调整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宏达矿业因重要事项未公告临停，昆耀集团对硫酸氢大注射液 GMP 证书被收回， 作出说明。费利达，你4.3亿元收购望庭普洛斯。雄素科技，公司海南项目尚未投产。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那下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为大家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这个股市盘面情况。你好。 哎，你好。 哎，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啊。 我这个看了您今天发布的这个博客哈，在您这个博客当中说到了，其实可能目前来看这个市场应该会进入到调整期，那调整的时间上看呢，应该是要调到四月底左右。其实关于这个，我其实一直非常的好奇，你能具体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吗？包括往后也说一说，比如说这周的整个情况。 哎，好的， 嗯。 那么我今天那个写的这个博文的题目就表达了我的观点， 是 啊，我说的是股市四月方飞进， 哎， 啊，这个热点轮完，这个待重生。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在四月底，从现在看啊，这个调整应该是有所开始了。 嗯， 本周是五大指数是四个微涨，一个微跌，就是创业板是微跌的。 嗯， 啊，那么这个你看短期看空，看空到四月底至少，有几大理由。第一个就是这个贸易战这个还没有这个平息。另外，这个中东的地缘政治啊，可能还有发酵， 嗯，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这个重要会已经结束，博鳌论坛已经结束，啊，这个可能是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维稳需求没那么强了，啊，第三点就是说这个，目前从这个技术上看，啊，你比如说这个缩量的厉害。尤其是从昨天4000多亿两市加起来，今天两市加起来不到4000亿了，那么另外一个前期的涨势非常凶悍的这个连续上涨的股票，都出现了大部分出现了高台跳水， 是 啊， 嗯， 还有什么有可能加息的预期啊，啊，等等，这些个可能都是一些个利空方面的因素。 嗯。 那么为什么说到四月底呢？所以说这个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啊，应该很不好把握。但是有一点，有一个时间节点是四月底，是一季度报和年报结束的日子。 是。 我们知道这个在结束之前啊，一般都是这个丑媳妇集体见公婆。 嗯。 啊，这个地雷，这个虽然有预报了，但是这个地雷这个风险。啊，也是比较大的。我对这个中国股市这个规律啊，其中有一条就是报告期啊炒业绩，间歇期真空期炒题材。也就是说，你是年报、一季度报和半年报、三季度报，在这个公布期间，他可能不太敢大炒这个地产股。 嗯。 啊，你说他要不然预亏，要不然预减，这个一个个雷他受不了，刚炒起来他这个。那全是雷了，那怎么把自个儿套里了？ 嗯 啊，所以这个看基本上看调整到四月底左右吧，啊，这是几个利空因素所导致的。 嗯， 但是四月底以后就有所转环了，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六月要入魔了，正式入魔。 嗯 啊，这被动配置也得配置。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这回这个金融啊，或者说其他改革开放的力度非常之大。五月一号开始，这个沪港通、深港通要扩大4倍。 嗯 啊，从五月一号就开始，有北上资金又可能又是超过4倍的规模就有可能进来了。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对一些个金融股或者说品牌类消费股啊，我一向把这个。股市的3500只股票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周期类，啊，包括金融为代表的，一类是消费类，药酒，啊，还一类是新兴产业类， 嗯 啊，那么这两类呢，虽然没有大戏，啊，但是它要被动配置的话呢，它也会有一些个反弹出现的， 嗯 啊，但是我还是觉着，啊，一旦这个。再起声势的时候，恐怕 啊，主战场还是中小板创业板。 嗯嗯嗯。 主流热点还是新经济板块，啊，那么啊，刚才还说的这个为什么有点利空因素呢？就是说轮炒一遍了啊，什么轮炒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包括今后这个为什么说再重生呢？热点轮完了再重生，啊，重新走强以后还是这一个热点，我认为不会涌现其他热点， 是， 就是说主战场中小创。啊，这个主要题材是新经济，新经济分两大块儿，啊，一大块儿就是前期炒过的，比如说工业互联网，比如说独角兽，比如说这个富士康概念、明德概念、 小米 概念， 嗯， 哎，这些个题材股，如果在今后啊有什么政策方面的扶持， 嗯， 啊又加大力度了，我们知道现在对这个新经济的扶持力度非常之大， 是。 啊，包括深交所、上交所都要这个叫什么？也是激审激发，啊，这个原来我们知道这个594个扶贫县前两年说的那个贫困地区的， 嗯嗯， 不是要开辟绿色通道，啊，八个字儿是吧？ 嗯， 这个低报激审，审过激发，那么这次说的是新经济的这个四大。是吧？ 嗯嗯。 云计算，那个什么什么智能制造啊，啊，这个生物制药啊等等，也是低报低审的，所以扶持力度非常大。 嗯。 在去年大炒了这个周期股，以这个银行保险为代表的，在大炒了这个消费股，以这个白酒白电啊，为代表的之后，那么一年河东一年河西，今年新经济板块中小板创业板要成为主要的。要成大气候了。 嗯，那另一个分支呢？ 啊， 另一个分支是什么啊？ 所以我就是强调，这个两点。 嗯， 就是说，一旦调整结束之后， 嗯， 主战场还是创业板的中小板，主要的热点还是新经济。 嗯， 那么新经济就是我说的这两块。 嗯， 啊，一块就是说这个四大行业啊扶持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就是说，5G。芯片， 嗯， 集成电路， 软件 啊，软件啊，这些个TMD 大科技概念， 嗯， 这两条主线啊，应该是今年全年的主线。 好的， 一旦而且它主要是炒过一轮了，经过一番调整， 嗯嗯， 也需要一番调整，也需要业绩的考验之后， 嗯， 重拾升势的主体还是他们。 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分析，谢谢。 好，谢谢，再见。 嗯，再见。 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通过了跟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家连线之后，也是大家对于本周这个股市啊，以及他的一个对未来的预期大概有所了解。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财富私人定制空间。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关于这个互联网保险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现场嘉宾也是来自中美大都会的寿险总监张丽女士。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其实今天我们刚才说的这标题叫做这个保险业的新伙伴互联网保险，那可能我觉得对于保险业整个保险行业来说，互联网保险它是一个新的成员，新的伙伴哈。 嗯。 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跟这个传统保险业来说，我问你一个特别这个就这个旁的话题，你觉得它是伙伴还是对手啊？你觉得这么问合适吗？ 啊，怎么讲呢？互联网的一个特点叫去中介化。 去中介化。 对， 嗯， 其实我们最开始从买衣服到商场， 对， 后来在网上购买， 嗯， 对吗？中间商、批发商，各层的减少，所以可以说我们买到了物美价廉的产品。 嗯 嗯，那从不熟悉啊，在网上购物，后来现在基本上 柴米油盐啊都在网上购买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呢互联网它有它的便捷性， 嗯， 非常非常便利，完了呢比较直观，价格呢又很低， 嗯， 可以货比三家， 嗯， 就符合了老百姓的一个新的想法。那是朋友还是对手？ 对， 这个话题怎么讲呢？如果说是中介，比如说是一些经济类的， 嗯， 或者说是简单产品，它一定是对手。所以说在今年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保险行业已经有700多万人了。 嗯 嗯, 嗯。 那以我们的预测，5年到8年之后，这个人数会降到200万。 哎呦，降那么多呢？ 对，因为多数的人都会被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它的这个投保率会，就是侵蚀掉。 嗯。 而剩下的是这一非为一些，就像你去银行，对吧？银行昨天还是前天，建行公布了所有的柜员都变成机器人了， 嗯， 所以大面积的会。不需要人工，那什么需要人工呢？那私人银行的客户， 嗯， 那保险也是一样，他会给客户做定制服务的这些人会留下来。 对 对， 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对于互联网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互联网出现了之后，可能对于一些你刚讲的需要人工的一些职业或者这样的，是有，我觉得是有挺大冲击的。 是，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简单的拿这个互联网保险来跟比如说我们互联网购物来做一个等号，我觉得也是不严谨的哈。那其实我现在就特别的想知道，所谓的互联网保险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嗯，就什么是互联网保险，下个定义好不好？ 这个定义蛮长的，我得特意来查一下。 好的啊。 那互联网保险呢是指现实的保险的信息的咨询， 嗯， 以及保险的计划书啊，保险的设计、投保、交费、核保、承保、保单信息的查询、保全、续期以及理赔均在互联网上完成。 哦， 其实一般我们的客户啊买保险的时候，他只是说在咨询和建议书和签单的过程， 嗯， 您觉得会碰到人， 嗯， 其实后面很大一个流程您是碰不到的， 嗯， 是因为那是后台的事情，但是互联网保险这整个的过程都会在网络上完成。 那是不是相对来说花的时间或者说也更复杂一些呢？ 所以说在互联网上的产品现在啊， 嗯， 包括未来的趋势都是以短平快。 哦， 对，它是小产品、短期产品，容易能够接受的产品，相对会它很简单能够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下载一些信息啊，同意啊，就经常会点个同意和不同意。 对对对对， 点同意就过， 嗯， 但是你很没有时间一条一条去看一些同意的内容是什么。 是， 对，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问题会出现，互联网产品会相对会简单。 哦，所以你刚刚提到了比如说它的这个短平快， 嗯， 这可能也是作为互联网保险自己的一个特点。 是， 那比如说除了这三点之外，那互联网保险哪怕就是跟传统这个保险行业相比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点呢？ 互联网产品特点呢，还是说它的除了短平快，它价格还是低， 嗯，价格低， 对，中间的环节少， 嗯， 所以他就用人工智能啊，或者是互联网完成了， 嗯， 所以中间会少了很多的这种费用，它价格会相对会偏低， 哦，这可能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是的。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吗？ 除此之外的话，它还可以作为货比三家，比如说像很多中介的公司，它一下给客户出10个方案，是吧？ 嗯嗯， 某一个产品啪一点健康出10个，完了。在互联网上可以完成这样一个事务，就是我点健康可能10个产品都出来了。 嗯嗯。 包括最近我看微信里面有微保。 嗯嗯嗯。 对，一点一个小企鹅，你可以点有健康、有意外、有医疗，还有这种航空意外。 嗯。 所以呢它也会成为，因为微信应该有7亿的这种客户。 嗯嗯。 那这么大量的客户的有个小比例，其实就会有很大的引流。 嗯，其实我从你这话里边理解，就可能互联网保险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货比三家。我可以把很多家不同的保险公司， 嗯， 他们的产品都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挑。但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公司，他干这样的事情。 嗯，对。 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倒不是那么鲜明的一个特点。那我接下来想问你，就是说，之所以有互联网保险，那肯定是它是区别于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就传统这个保险行业的一些东西的。 嗯。嗯， 那比如说我就现在拿互联网保险跟我们这个传统保险相比， 嗯， 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或者都有哪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你能大概给我们说说吗？ 从互联网现状啊，就是说它的很大的特点是说，它可以很清晰的了解客户的一些很多东西，比如说会将一些普通人关心的信息清晰明确的表达出来， 嗯， 然后呢，对自己的一些关注的信息更加深入的进行一些咨询， 嗯， 完了选择起来呢相对会简单，那一点它会有表格很清晰， 嗯， 很透明，完了各个家公司都会，充分的竞争， 嗯， 充分竞争。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你提到互联网保险，我可能会觉得它相对来说，它会把所有的细则都给你罗列出来， 嗯， 就是它就放在那儿让你看，它没有任何就是隐藏的地方，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我在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我有很多很具体、 嗯， 很细则的一些问题， 嗯。 那就你让我跟一个机器人交流的话，你可能，他我觉得就不一定能够体察到我的那些细微的东西。 对， 你包括一些情感上的交流，对不对？比如说，哎，我这个心情特别不好，我这个买保险，我现在犹豫很多很多的问题，他就没办法体察这些。但如果说咱们通俗的讲，你跟一个相对来说保险业务员聊的， 嗯， 他可能会跟你说，你心情不好没关系，我觉得可能啊，你心情不好是因为什么什么啊，所以呢，我跟你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对， 当然我觉得这是作为传统保险它自己的一个优势在 啊。其实在未来5年到10年， 嗯， 互联网保险会对现有的渠道会有冲击， 是 刚才我说的， 这是肯定的。 所以说未来那种靠着简单销售或者产品介绍的方式，这些大批量的会被人工智能或者是互联网去冲掉。 嗯嗯嗯。 而你刚才说的那些呢，实际上是这顶级的顾问。 就很个人化，很私人化， 很私人化，对，嗯，会根据他的特点，他的状况不一样来去帮他定制。就像现在原来说私人定制衣服很贵， 嗯， 对吧？实际上现在私人定制也不是那么贵，也是亲民的价格。其实充分竞争的话，价格亲民了之后，服务又好了， 嗯， 对。那你可以在网上购买衣服，你也可以在私人定制那边拿一个打板，价格也跟互联网差不多，价钱。那你可以拿到一个自己合身的东西，其实跟保险和互联网保险和传统保险很类似 啊。所以你这么一说，我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我可以拿比如说我们平常那个互联网购物来跟这个 对对对 互联网保险做一个类比，虽然说两者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嗯， 但实际上啊，也是有一些可以啊互相我觉得是转换或者借鉴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对， 那关于互联网保险，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要关注的点，包括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呢，也是稍事休息啊。我们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回来跟我们的这个嘉宾张丽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互联网保险的方方面面。嗯，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了。 到。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 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5-6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洋。今天在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这样的一个板块，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互联网保险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期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中美大都会的寿险总监张丽女士，欢迎您。 嗯，主持人好。嗯，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这个，我们刚才聊到这个互联网保险，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问题，我觉得私心的讲哈，会不会觉得就是如果说互联网保险发展的好，对于你们来说，就传统的保险行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呢？我不是为了挑事儿啊，我只是 你是挺挑事儿的， 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是这样，对于简单的产品销售型的企业来讲， 哦， 那这种方式是非那个互联网是非常大的冲击的， 嗯 嗯，就像最开始卖很简单的产品的一个公司，它可以把在网上做简单的对比，完了呢很好展示，那它的冲击又会非常大。而对于这种深度沟通，给以客户需求为定制的服务的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保险公司来讲是契机。 是契机？怎么讲？ 是契机。为什么呢？就是没有 PK 了，我的客户都是定制的，都是为客户的他的需求来定制，甚至说我拿基因筛查，你筛查的结果，你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哦， 对，你的基因的测试的结果，那可能你的价格天生就是1000块，别人就得5000块，都可以到这样子的程度。 哦，我们通俗讲，是不是可以就是说，除过互联网保险，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些保险公司它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他们就是依靠，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做产品做产品做产品这样的公司。互联网保险一出来，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公司或者这样的一些产业影响会比较大。 是的，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人在从事着就是互联网保险正在从事着这样的一些事情。 没错。 而对于很多我们可以用新兴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公司来说，其实他们你刚讲的是契机，那可能是他们在一开始看到互联网保险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怎么样来合作，或者自身有一些本身就被互联网保险无法替代的一些特点存在。 没错。 是的，是的。 哦，那这么一说，我大概能了解，也就是说，互联网保险这样的一个东西，并不是，对于传统保险来说，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其他的角度，进行合作，或者说，我们有我们的特点，我并不惧怕互联网保险它发展的越来越好。 对， 对不对？ 其实现在很多互联网的保险，也有很多大的保险公司来自己自营平台， 嗯， 或者是跟这种像腾讯啊、阿里啊这些企业来合作。开发的这些产品， 嗯， 是后台还是保险公司，只是前台变成了平台。原来我们采用叫银行保险，银行保险是渠道，那现在变成互联网，互联网是渠道，对我们来讲只是多一个渠道而已。 嗯，那其实我就想问，比如说互联网保险，对吧？它是基于互联网的。 嗯， 那比如说啊，咱们举个例子啊，有可能，比如说您在这个中美大都会工作，对不对？嗯、有没有可能就现在有一种互联网保险，它就是？像你中美大都会或者其他的这些保险公司，他们自己的发布的这个网上，就是、这是我们家的互联网保险， 有 这样的，也有，是不是？ 也有，我们刚刚跟微保合作， 嗯， 就在您打开微信就可以看到微保，那8块钱就可以买1000万的意外险。 哦，有这样的一种形式，那我觉得肯定也是势必会有另外一种，就是类似于第三方这样的。 是的，是的， 是吧？很多家保险公司他们的产品，我集中到一起，让你来自己做对比，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那其实我在这儿也是会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假如说是你中美大都会，你们自己的网站或者你们自己的这个互联网保险、牌子在这儿，我肯定信得过。那比如说一些其他的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些互联网保险，你再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对比10家、100家、1000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到在这儿，我。互联网也会有一定的虚假的东西啊，对不对？ 嗯， 我怎么来相信这个网上的这个所谓的第三方互联网保险公司，它没有什么背后的这些猫腻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可能会坑我钱的这么一些？ 所以说，那个在选择保险的时候， 嗯， 你不能简单的光看价格， 是吧？ 比如我刚才说8块钱和1000万，哇，这个一听这个 对很诱人， 对对对、是很差。但实际上我们还要看它的品质， 嗯， 那品质里面包括什么呢？其实大的公司。大的平台相对会比小的平台更有保障， 这肯定的。 对， 嗯， 毕竟这个是长期嘛，并且第二个呢是互联网的理赔， 嗯， 理赔的服务，因为大部分都是在线理赔， 是， 对，因为投保也是在线，理赔也是在线，难点呢是线下的服务跟进。 哦， 对，包括呢， 对你不能派一机器人来，是不是？ 哎，是的，是的，包括一些资料， 嗯， 你。从医院拿的资料怎么来上传啊？怎么来提供给保险公司，并且一次一次资料都非常整齐。 嗯， 那这个事情就会跟进，就需要人工的。 啊， 对。 所以就目前互联网保险的这个发展进度来说， 嗯， 还是存在着一些可能说短板的。 对，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保险期间， 嗯 啊，比如说5年、10年啊。20年一辈子， 嗯， 还有保险责任是什么？除外责任是什么？免赔的天数， 嗯， 观察期，并且能否续保？其实很多这些问题呢，一般的客户他考虑不到，所以在应该说短期或者一段时间内， 嗯， 这些问题都会慢慢爆出来。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教育市场的一个阶段， 嗯， 那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保险，就挺便宜的，它没有。续保条款没有保证续保的条款， 对呀、 那明年再买，对不起，您 买不了， 买不了了， 那我怎么办？ 那就 抓瞎了就。 对对，是的，如果说您在之前并不知道这样的状况，那就会有问题。 哦，这么一说，大概是了解了一些。那可能目前来说，对，就也是我刚说那个话，这个互联网保险目前它也存在一些短板的，包括你刚提到的具体问题，续保啊。包括什么？所以其实就目前来说，互联网保险它可能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这个便宜，对吧？它的价格低，相比较于就是传统的一个保险行业的这个来说。但实际上，大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即便是就我们举个例子，你在这个互联网上，比如说购物，啊，比如说一件这个我们看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啊，很多的演员穿着这个衣着光鲜啊，我们觉得哎，这衣服确实不错。网上会立马有爆款 啊，对对，有爆款、 说爆款，说这一件衣服几十块钱， 嗯， 便宜吧，是便宜，但可能你买回来的那个衣服跟人家穿那个，它就是不一样，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相信，就这个东西对于广大的这个老百姓来说，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毕竟我们也是网购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对于互联网保险，我们也要关注到这个它的实际上实质是保险， 那保险这个东西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 对， 不是说我简简单单的我挑选一个这个便宜的啊，保费便宜的这个产品就可以的，也是希望大家即便是在互联网保险上投保了，也要关注到很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前期中期还是以后后期。 对，还有就是说在过程中您的告知， 告知， 对，保险是一个这样，就是我们相信就信任客户，就是如实告知的。 嗯， 那如果说客户隐藏或忽略，对吧？因为过失，因为忽略，或者是说他并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告知，那导致了不能理赔，这个时候这个问题会比较多。 嗯， 所以如实告知的一些条款和事项的话，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些问题。 嗯， 因为保险公司的我们把业务员的这一层是第一层核保， 嗯， 之后公司第二层核保，包括我就看一下你这个人，对不对？ 嗯 嗯，因为在互联网上我没法看到你吧，对，那手脚是不是整齐啊？ 对 对 对， 嗯，对不 对？对，没办法了解具体的人个人情况， 没错没错，所以在理赔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互联网会有一个在风控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风险。 嗯，就所以其实即便是互联网保险，如果说完完全全摒弃到人工也是不太可能的。 是的， 而且这目前来说也可能是它存在的一个短板啊。 对，所以说互联网保险的是量大金额小，这样让保险公司呢它不会有那么大的风险点。 明白了。 对， 那咱们既然聊到这儿，那关于互联网保险它目前比如说我们不能说它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我们说就它还有有哪些不成熟的地方呢，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再说一说，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告知啊等等一些之外，还有什么不成熟的地方，就现在发展的情况来说呢？ 所以说从互联网保险的话，因为有些资讯我们对保险公司并不了解，比如说这个客户的身体状况呀，包括医院的一些资料啊，所以有待于这种就未来啊，有待于这些科技的发展，比如说区块链啊，人工智能啊，安全啊，互联网啊，物联网啊，云计算啊，所以这些的发展能够促进现有的保险行业的这个互联网保险的发展。如果这是技术手段，比如说区块链，它可以呢追溯并且不可篡改的特性。那比如说您曾经在某一个县医院做过某些检查，那不需要您告知，我们直接的资料可以调出来。就像这样子，就有待于技术的提升和大数据来辅助它，能够实现这些风控。对， 好，那咱们现在也可以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啊。你觉得关于互联网保险的未来，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自己从你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呢？ 对于怎么讲？其实互联网保险，那它有更简单的条款，价格也更加亲民，保险的知识内容更加丰富和高质量，保险服务也会变得更加的简单便捷，并且呢会根据你个人的具体情况能够定制，实际上是我们最好的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互联网保险是吗？ 互联网保险，对。 那你既然说到这儿，那如果说以后未来的互联网保险能够做到给人以他个人的一些特质或者个人的一些情况来定制的话，那是不是这会儿就给你们就有冲击了？因为其实刚才你也讲到，就是可能作为现在一些新兴的保险行业，它就是它其实偏向于个人定制，就这个东西是很私人化的，是目前的这个互联网保险不具有的。那如果说 对，实际上是这样，在美国，保险公司会跟基金公司、律师事务所、税务所。因为你刚才在资讯里面说到递延型保险， 对对对， 养老年的递延型保险，那以后我们税务的筹划，个人的税务筹划，保险也都能起到作用。那我再拿出我的收入的多少搁在保险公司啊？那我到老了以后我会减少多少税费啊？所以这些都是要定制了，这些是互联网无法能够综合来往你来服务的。因为那个条件会更多，复杂性会更多，你的考量也会更多，这个时候就需要咨询了，就需要咨询服务，但咨询服务就需要顾问来帮他做服务的，所以未来能做到这样顶级的服务的人并不需要很多，因为这些客户量也不大，这大量的还是一般型的客户。 明白了。 对，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目前我们这家保险公司， 我们是800人，我们或者说我们是1000人，多大很大的公司啊， 嗯， 那可能他其实也会有一些就是基础工作人员从事的就是可能互联网保险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也就是说可能未来互联网这个保险业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时候，可能这些所谓的这个大型的保险公司它本身也会有一个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削减， 是， 嗯，这是肯定，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就像招建那个建设银行， 嗯， 所有的柜员都变成了机器人， 嗯， 那他把所有的问题标准化， 嗯， 那能够标准化的，能够就是一块一块的做到的，都可以用机器来替代， 嗯，所以目前我觉得对于这个互联网保险来说哈，对于这样的一个名词或者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说，可能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或者说想要投保的这样的一些人， 嗯， 那其实作为保险公司它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是要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 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互联网的这个风潮下啊，浪潮下， 嗯， 我们能够不败不倒， 嗯， 我们能够这个顺应时代，我们能够跟互联网很好的结合，我觉得作为保险公司来说它也是一个，因为互联网保险我觉得它是要升级的，它会不断的变好， 是的， 而作为保险公司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主动或被动的升级， 对，所以说是会有一阵很大的阵痛， 嗯， 现有的代理人将近800万， 嗯， 他的素质需要整体的提升， 是 他的能够服务的客户的知识量和知识面要 很丰富，业务能力 要很强， 嗯， 你才可以经过这个阵痛， 对， 就像互联网冲击到传统行业是一样的， 嗯， 还是有人留下来，那这些人是如何更好，就更好为大家服务了，那你在这里面你处在什么角色，如果说你不进，这个现在是潮流是不进则退，我经常跟我的团队小伙伴说，我说我们不要生活在舒适区里面， 是的， 对，我们长时间是那个生活在成长区，偶尔在挑战区， 嗯， 所以长期在成长区和偶尔在挑战区的人是不会碰到这些问题的，因为他知识和结构是不断更新、不断更新的。 嗯， 但如果说我就知道现有知识，我就 固 步自封了， 嗯， 对，那你的平台就在这里了，你上升不了了。 嗯，我觉得这段话不光是适用于你们的这个保险公司，我觉得对于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所从事这个行业互联网并冲击不到，但是肯定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新兴事物来给你带来冲击，所以人不断的要往前走，要经常要脱离自己的舒适区，要经常待在成长区，然后偶尔去挑战区， yeah. 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有一定的这个激励的作用哈。 没错没错， 那既然说到了互联网保险，那咱们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吧，我们来说几个案例，来跟大家用一点时间说一个案例哈，我这儿给你提供一个案例，你帮我们来听一听或者分析一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听众江先生啊，长江的江，他是一位白领，家里是有房有车，上面呢是有两位老人，下面有两个小朋友啊，但是家里的积蓄却不多，只有10来万，他结合自己的情况，一口气根据全家6口人的不同情况买了养老金、重大疾病险、意外险、住院险、终身重疾险5种保险啊，我觉得已经不少了。 嗯， 那在这5种保险当中，既有保障20-30年的，也有保障到80-90岁的。首年保费花费，大家听好了，不足5000元。首年保费不足5000元。 嗯， 而6个人的保费仅仅相当于传统保险1人的重疾险。 嗯， 这个其实乍一听真的是非常划算。 嗯。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在这个情况当中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你能大概给我们来说说吗？ 这个是现在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嗯。 其实与传统保险机构来相比呢，互联网保险确实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优势。 嗯。 比如说通过大数据分析，互联网保险更加的人性化。 是。 对。贴近个性的需求。产品说明啊、购买方式等方面更加简单，更加的一个透明。 嗯， 那目前呢，以互联网保险来讲，它多数还刚才我还说的就是销售多为小保费啊、小保额的短期型保险。 嗯， 主要是短平快。 嗯， 产品基本都是标准化设计，方便投保人认知。那对于高保费和长期险，就需要有经验的人士来做进行一个复杂性的一个产品的设计了。 嗯， 那现在呢，互联网保险一时还这块还 还是无法插上手的。 嗯， 而健康险是目前互联网保险的一大热门。 嗯， 健康险就是几百块钱就可以买100万的医疗，我们经常叫百万医疗。 嗯， 其实最开始是某家互联网保险公司推出来的。 嗯， 那但是卖了不到半年就停售了。 哦， 对，它出现了系统性风险。 什么叫系统性风险？ 就是当卖量特别大的时候，比如说我600块钱我买了100万的医疗，那大面积的理赔会对保险公司会有这种风险在。 哦， 就像我们在30年前保险公司刚出现的时候，那时候的利息是，我记得当时是9点几。 嗯， 那保险公司要卖8点几的产品，因为我1000块钱存的银行可以9点几10几10几，那我存的保险公司才8点几，对吧？ 嗯， 它固定收益类，那他就买了保险。那而长期以往的话，他那块是个很大的坑，因为后来利息降到1点几0点几了， 他 根本撑不住。 嗯， 所以对于保险公司也是一样，最开始的百万医疗，那开始出来的时候是试一下市场，后来发现风险很大，停售出新产品，再停售再出新产品。所以刚才说到那5000块钱能买， 嗯， 啊，买那么多产品。 嗯嗯嗯， 实际上在里面它对于比如说有没有除外啊，比如说心脏，就是你的告知有没有糖尿病啊， 嗯， 有没有心脏的问题啊，而理赔的时候理赔的医院的要求啊，一般的大的公司都是2级以上医院，全国的。 嗯， 那2级以上那有没有说设立，比如说有些百万医疗600块钱买100万，比如在云南，那云南只能有3家医院可以，并且3家医院都是民营医院，这些医院不具备， 嗯， 比如说恶性肿瘤啊，或者是心脏的这方面手术的 能力，治疗 能力 啊，嗯， 所以这个呢价格就会便宜 啊。 所以这里面就在这边就是细节的考量。 是是是，你这么一说明白了。其实虽然说是我们以一个较低的价格买到了这么多险种，但实际上你买这些险种的目的是希望它能尽可能的对你有一个保障。 对， 而这个险种它的这个所包含的面丰富的这个多少，可能也是直接决定于它这款保险的这个价格。 还有就是有些在条款里面，比如说糖尿病， 嗯， 这一个条款，那有些公司呢就是3选1，就是符合以下三条之一的就会理赔。 嗯， 那有些公司呢是符合1、2、3并且的关系，那的它的理赔的难易系数你就知道是3次方的关系了。 啊，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啊，就其实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大家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保险，无论是在互联网上也好，或者在平常的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跟这个传统的这个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也好，其实真的价格重不重要？价格重要，但价格绝对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是 啊，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投保就是保嘛，怎么样才能保？就是全面，我觉得才是保。 没错， 啊，有的时候越全面我觉得对于大家其实是越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多多考量啊，符合自己自身的情况啊，然后再去做决定。 对，尤其是说在像免责条款这些问题， 嗯， 那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免责有的是3条，有的是8条，有的是19条，那你免责条款里面要看清楚。 是的， 那走在马路上啊，突然出事了，那会赔。但如果说你是在去滑雪，这些极限运动就是除外的， 嗯， 所以像这些内容就在除外责任里面有，就要仔细阅读。 是， 嗯， 也就是这个张丽在最后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互联网保险虽然说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罗列出来，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听就随随便便就点了一个同意，最好要把所有的细则看到，然后找到符合自己的，或者说以及是不包含自己的，然后做出甄别，做出筛选。 没错没错没错。 嗯，好的。 不能只看价格，还要看品质。 是是是。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张丽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爱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